情说也难醉，寂寞你是我一场好梦，明天一切好说，我想你依然在我房间，带着我一直不肯走，我像是月份啊，你出差错，情歌才唱着不松口，我像是天分不够难掌握，唱不好的你爱我。 感受拥有爱的美好。